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，让戏剧帮您实现；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，让戏剧为您上演；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，让戏剧给您带来；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，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。听舞台上的故事，体会戏剧中的人生。欢迎进入戏剧空间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光临戏剧空间，我是雅露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由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《洋麻将》的录音剪辑。这出戏呢，讲的是在美国本德里市一个养老院的角落里，住着一个名叫魏勒的老头和一位老太太方西亚。他们两个都是离异者，他们的儿女们从来也不探望他们。他们生活的孤苦而凄凉。一天，他们碰到一起玩洋麻将，没想到以老手自居的魏勒却连连败北。他肝火上升，脏话不断，牌局不欢而散。一周后，他俩又凑在一起玩了几把。魏勒依然是连战连败，他更加歇斯底里的大吼大叫。全剧呢，以他们的玩牌贯穿始终，前后共打了14把牌，每一把牌都是对两个人物心理和命运的揭示，一把比一把深入。这是一出充分展示演员表演功力的戏，同时也是一出颇具风趣幽默的喜剧。然而在这出喜剧的骨子里，却蕴含着辛辣的对美国社会的讽刺性。这出戏的导演呢是夏纯，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于世之和朱琳分别饰演魏勒和方西亚。好，下面呢就请您欣赏话剧《洋麻将》的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。 故事发生在美国本德里养老院，这是养老院里一个无人使用的房间，门外是花园。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，花园里生机盎然，然而屋里却充满了陈旧的气息。一排旧书架，架上的书籍和旧报纸盖满了灰尘，一架断了腿的钢琴，一只破旧的沙发，还有几只花盆，里面的花草有的半死不活，有的已经枯萎。屋里稍有生气的地方是一张牌桌，两把旧椅子。老汉威勒独自坐在牌桌前，他穿着睡衣，踩着拖鞋，叼着一支熄灭的雪茄烟，正无聊地玩着一副解不开的通关牌。哪年哪月呢？我们也说不好，只知道是礼拜天，一个允许探亲的日子。这时候，老妇人方西亚走进了房间，她没有注意到威勒。 我很抱歉。 哦，这跟您没关系，这是因为…… 你是刚来的吧？你过一阵子，过一阵子也就适应了。 您来多久了？ 有2个来月吧。 哦，那您也是新来的？

我想你一定觉得很好玩的。发牌嘛，我十张，你十一张啊。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十一张给你。那么给你十一张的意思是因为要你先出牌啊。 那是不是拿到同样的牌都放在一块儿啊？ 对， 比如说老 K 啊，八点呢、啊？ 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还有同花顺也可以，比如红桃 S 老 K 和皮蛋呢、啊，或者是方块七八九了，都可以，至少要三张以上连着的。 那是不是一拿到这样的牌，我就把它摊出来 呀？不，你要把它放在手里。一副，把它搭好，最后剩了一个单张，你把它搭出来，说了一声胡，你就赢了。 那跟我以前学的打法不一样，我们有三张一样的，或者是三张一副的，我们都得把它摊出来。 我现在教给你的打法是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打法。 那我接受您这个打法。 那就好。 您这个打法一定很有意思，你看，把牌都闷着，要是谁糊了呢，准得把对方吓一跳。 对了，我还可以教给你一个玩法，就是甩。 甩， 很简单，就是把你手里头配上了副的牌除去以外，剩下的那些杂牌，倘若不超过十点，你就可以甩了。你听清楚了吗？来，你就你看看，你这就剩一个二，一个六，这其余的这都搭成了负了吗？你现在这牌就可以甩了。你说我甩八点，倘若我手里的牌比八点还要大，那么你就赢了。倘若我手里的牌比八点还要小，那你就输了，我就赢了，懂了吧？ 大概齐吧。不过我看还是先打胡有意思。 那也可以吧，这全都明白了。 大概齐吧。 那我们可以正式开始了。 老汉拿过计分本和笔，在本上画上格，写上两个人的名字。于是在聊天的同时，第一局牌正式开始了。 为了风西夜，为了风西夜，为了你不用担心，分都由我来记，不会错的。那么一般的呢，都打150分一局，我们打100分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快一点。把牌给我，我们重新洗一下，再从头打起来。 真有意思 这回我居然很高兴。要是在15分钟以前呢、我怎么也 1 2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。 要是在15分钟以前，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坐在这跟人家玩洋麻将。 这都叫人家看见了。 哎呀，我以为今天呢、不定多糟糕呢。 是个探亲日嘛。 是啊。 你家里头有什么亲人吗？ 哎呦，那哪能没有啊？我有个儿子，都快45岁了，他叫拉瑞。 那道塞先生呢？您的丈夫，还在吗？ 我们结婚才4年就离婚了，那会儿啊，我的孩子才2岁。 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 其实啊，他在前些日子还真的死了。

我都计算好了，从 San Francisco 飞到芝加哥，各打两局的；从洛杉矶飞到纽约，各打四局的。但是反过头来，从纽约飞回洛杉矶，那就得打五局了。风的缘故，从东往西飞，常常碰见顶头风。 哎，威兰，你从前打那么多次的洋麻将，不就是为了解闷吗？怎么现在人家说你解闷儿，你就受不了了呢？ 你这话问的有道理，可是我现在说不清楚。 哎，算了，反正现在咱们不打算讨论这个。 对，你还出牌了没有？ 我现在琢磨着该出哪一张。 快点出，快点出，快点出。 我甩的就甩这三点。 我。你不是说你不会打甩的这种牌吗？ 哎，你上个礼拜教给我怎么甩的吗？ 不错，我上个礼拜是教过你，不过我记得我教给你的时候，你对甩的这种打法还糊里糊涂呢。 哎呦，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，我就是说先按照糊的打法有意思。 那好吧，那我们大家以后就不必为您的记性不好操心了。 你看我没打错吧？ 那你永远不会错。20 20 20 40 46 48 48减去三点，你得45分。 哎呦，这个椅子硌得我这个背哟，这个疼劲儿的。哎呀，你瞧我现在说话这口气怎么跟同屋那个李老太太一样？ 你背疼你也照样赢牌。 哎呀，我呀要把这个靠垫靠着我这个背上。哎呦，家里洗牌的技术真绝了，我真服你了。 算不了什么。 哎呦，要让我洗啊，那牌准得飞到哪儿都是。 1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。这把牌真丑，一样一张。 回来。我问你啊。你喜欢吃那个煮西红柿吗？ 不喜欢。 哎，问那么多人，谁都不喜欢吃。 可是他这个地方专门给你做那个。 我就不明白呀，好吃的菜有的是吗？ 但是人家只管营养，不管你好吃不好吃。养老院的伙食素来不以好吃著称。 哼，说实在话，要让我管伙食啊，那准得比那个杰太。哎呦，杰比伦，哎呦，他的名字究竟叫什么？ 杰比伦。 哎，胡了，你看， 我的天哪，方师呀，我这才刚发牌啊！ 哎呀，我这牌一上手，几副都全了。 好事都叫你碰上了。10 20 20 20 40 40 40 46 加25，他妈的，第一把你就赢了，第二把又得了个76分，他妈的！ 哎呦，哎，你一分也没得呀？ 没得。 哎呦，你太惨了！ 我两个星期了，还没开胡呢。 我为了你放心，一会儿啊，你准得胡一把。 应当说，按照豁然率。我现在正处于有利的地位。1 2 3 4 5 6 7 8 8 9 10 10 10。 哎呀，刚才我好一阵子头晕呢。 你不要紧吧？ 哎呀，没事过去了。准是他们给我吃的药不对我的劲儿。 他们给你是什么药？ 我也不清楚啊，好像是一种什么新的药方。 你应当找一个医生把它核对一下。 我 当然了，你要找你的私人医生，千万不要找社会福利局的那些庸医。 哎呀，我不是靠救济金活着的。 我没说你是领救济金的。